討、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10月16号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还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劳师动众，劳师达， 好，回来第三节，讲完很多教人，就讲一些即係近排大圍啲嘅嘢啦，咁就曾蔭權咧就最終就話被人落案起訴，就貪污。咁就其實佢個落鑊咧啊，咁啱發生嘅呢件事就係話啊，有個應該係有錢佬嚟嘅，咁啊叫郭兆明。就話咧，佢因為咧佢要支持馮敬恩，咁所以咧佢就話咧，希望請陳景唔係請阿馮敬恩做嘢，起薪點不低於20000咁樣，話幾好20000喎。咁啊，但係馮敬恩未讀完書嘅，所以咁但係啊，我覺得好得意喎呢件事，即係同埋呢個曾蔭權咧，即係賴嘢呢個咧係有啲關聯嘅。我自己覺得即係想象之中有啲關聯，因為。曾蔭權就作為一個港英的餘孽啦，括住其實都唔係餘孽嚟嘅，有些人覺得棟梁嚟嘅。咁就曾蔭權賴嘢，咁啊再之前咧就係呢、這個新地個叫咩啊？ 郭炳 郭係郭氏兄弟， 郭氏兄弟 就又賴嘢咁樣，啊許仕仁又賴嘢咁樣， 嗯。 許仕仁同埋阿曾權呢啲咧，都係當年嘅港英嘅 遺留落嚟嘅 高官啦、勁人啦咁樣。咁就佢哋都相繼賴嘢咁樣。然之後咧，好奇怪嘅一個轉變就係話，曾鈺成， 嗯， 又經常去串呢個梁振英咁樣啦。亦都或者表現出一啲一種好似想參選嘅感覺，或者想再去落翻場嘅感覺。然之後呢、這個田北俊又請咗個好叻嘅 Facebook 人面，田毛毛啊叫做 咩 叫做田毛毛啊？ 田毛毛點解叫毛毛嘅？ 唔知點解叫毛毛。 可能佢覺得一百毛 佢個全名叫田毛毛，可能一百毛成日 share 佢啲嘢，所以叫自己做毛毛咯。 咁啊，係一百毛中好都好中意啊，邊個好中意啊？田北俊。咁田北俊又經常串呢個政府嘅，亦都好出面嘅，好直接嘅啦，好直接嘅啦，即係表達不滿嘅啦。咁呢啲嘢其實表達咗啲乜嘢咧？就係話喺九十啊，仲有一件事就係最緊要就係李嘉誠咧就話撤資，都唔係話嘅，佢有撤資嘅舉動咁樣，然之後又俾嗰啲。即是中共的報紙屌咁樣，然之後佢近排就 回應啦，回應見，不嬲都唔回應嘅。 咁係啦，咁啊回應。咁其實嗰個勢咧就係、是、嗰、那個大勢就係話，喺即係叫做九七主權移交或者你叫回歸都好啦。之前其實係究竟香港班有錢佬點做咧？其實係有個掙扎嘅佢哋。咁但係佢最後就選擇咗同呢個中共妥協啦，然之後接受佢哋嘅功能組別議會。你議會裏面一有功能組別之後咧，到而家啦，咁 他們認為功能組別 議席呢是可以保障到香港、香港有錢佬或者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他們很容易有控制到，他們就覺得不應該可以穩定局面的了，樣可以保障到回歸之後的利益的了，或者九七之後的利益。實際上呢，李嘉誠在這幾年裏面其實有一次是講到說、我都很後悔當年沒有參政、其實他那個話，他那個那件事就是說，當那時的那些有錢佬如果說靠向英國那邊，或者他立足香港、用他們的力量 去丟一個更加民主，或者甚至是全面民主的直選立法會，60個六十幾個，而家六十五啦，都是呢個民選嘅話，佢哋就要落場玩啦。 嗯， 落場玩就要跟呢個正規嘅規矩啦，即係話我要用錢去培養啲人，去代表佢個階層嘅利益。 選舉工程啦， 係啦，又派好多蛇齋餅種咁樣。咁但係而家佢哋就選擇咗一個容易啲嘅捷徑，就係話嗱，我俾呢個功能組別你哋好容易玩嘅啫。即係唔使用好多資源就可以搞掂噶啦。咁實際上就變咗佢哋嘅一時貪念，或者叫做一時嘅用騙意啦。咁、就變咗係香港喺個對中共有優勢嘅環境之下繼續發展。咁發展到而家咧，就係、啲有錢佬亦都被呢、這個。 被燒埋一 搭啦，燒埋一搭咯，又唔可以話批鬥嘅，又未 總之就係利益受損啦。 佢哋而家都好唔鋸啦，因為由呢、這個即係唐唐輸咗之後咁樣。 佢哋嗰時個個都即係話唐英年先至係即係保障到香港個即係經濟也好，或者成個 佢哋嗰陣時 啦，佢哋個個都係支持唐英啊。 啊，梁振英最後都係投李嘉誠最後都係投俾唐英年 嘅。係佢嗰時仲話係為咗香港人好，係應該要揀唐英年嘅，即、就、係、是、大家即係信我啦，類似係咁樣。咁但係最後就梁振英上咗場啦。 咁呢幾年即係李嘉誠同埋呢個中國嘅關係即係好曖昧咁啦。其實嗰個曖昧就同呢、這個有啲人會覺得係嗰陣時開始，咁可能係更加早，但係喺嗰個特首選舉嘅時候已經好出面啦，即係話我明明已經落咗嘴話係要梁振英嘅話，但你竟然投阿唐英年，咁佢到而家叫做撤資，或者將佢啲資金，或者將佢嗰啲嘢去轉去歐洲或者其他地方，都係一個好合理嘅選擇。但係對於即係李嘉誠，即係佢係另一個層次嘅嘢啦。咁、但係佢下面嗰啲比較二線或者比較冇咁即係搬屋能力冇咁勁嗰啲富豪，咁你點咧可以？咁其實佢哋可能係離唔開香港嘅嗰啲生意。咁其實講真，咁啲富豪當然係唔抵可憐啦，即係。 咁你都揾咗咁多年錢啦。 同埋你一開始嘅時候，你係唔去落手落腳去建立一個公平打競爭嘅環境。咁你作為一個工具幫咗中共之後，咁中共而家唔要你，其實都係你自己做嘅。 即係自己揀嘅。 當時佢哋只要即係長遠啲諗得嘅話，其實已經係一個 而家唔咁慘咯。 而家至少有規有矩先咯，即係而家佢要鬥你，其實你唔。 而家唔會咁冇保障咯，如果佢嗰陣時有做到一啲嘢嘅話， 因為咁啦，即係有錢佬而家又可能驚啦，有少少有啲咬啦咁。而呢、這個即係土共啦，所謂嘅即係講廣東話嘅共產黨啦，即係一直以嚟即係以呢個曾玉成為呢個代表咁樣。佢个细佬就俾人搞嘛，知唔知嘛？ 系 啊，曾德成。 咁所以阿曾玉成好嬲， 好嬲， 即系佢第二日出嚟即刻即系串到你应一应咁样，咁都好合理嘅，即系你无啦咁，即系 佢应该唔支持唔知啦，就系话 唔知道一定，即大家一睇嘅時候都會覺得啊，佢兩兄弟都會係，都唔會係可能反政府或者即 一直以嚟都穩陣， 係啦，都穩陣嘅。但係你竟然咁樣去咁樣搞佢細佬咁樣，咁所以佢第二日佢堅嬲噶，即係睇到佢講出嚟嗰啲嘢係真係火咁樣咯。 嗯，咁。呢、這個李嘉誠咧，呢、這個許仕仁啦，唐英年啦，曾蔭權啦，其實以前都係屬於一個叫做李輝，唔係廖輝，唔係李輝。 你上咗攞影響因子太細。 呢排太受個影響因子影響咗。廖輝，廖輝係應該係港澳辦定係唔知中聯辦？總之一上咗，即係一個已經即係可能飛歐緊啦，嗰啲影響力。咁但係佢哋都係屬於同一個派系啦，你可以叫做。嗯，咁而家佢已經唔掂啦，即係呢一水嘅人。咁佢哋株連到嘅株連到嘅人就係可能自由黨啊，所以而家自由黨變咗建制派裏面嘅反對派啊。咁其實呢啲或者靠住呢個六七暴動裏面你壯烈犧牲你呢個叫做嘅曾德成都賴嘢嘅時候，你見到呢、這個有錢佬啊。本土的土的共產黨都是已經都是被人 清除的，即是大家 不要以為很穩陣， 是的，不要以為很穩陣，跟住啊，即是這個 人物也都很廣，也都很穩陣，好像很穩， 共產黨要什麼你的時候就 看落很穩陣的沈旭輝教授， 嗯， 佢近排唔知係講笑啲咩，佢成日講笑咁樣，佢就佢話：哎，睇嚟都要去唔知咩咩，唔知非洲邊個地方，因為佢話有個非洲嘅唔知咩外交官留佢做同事。 佢尋日出咗個 po 話係真係嚟緊會嚟港咁樣，見到下邊嗰啲人即刻嚇，連沈教授你都即係你都要走乜乜乜嗰啲，咁都睇到啲端倪嘅，我覺得唔知係咪講笑啦。 係啊，唔知啦，咁但係即係話其實。本來咧土共啊或者有錢佬都是作為中共要接收香港或者要攞翻香港重新部署佢嘅力量嘅一個工具啦，即係 重要嘅因素嘅， 即係點樣平穩過渡啊，或者點樣即係統一戰線裏面佢哋係次要敵人啦，或者係一個幫手咁樣。咁、 嗯、 但係問題是次要敵人嘅，即係主要敵人已經可能已經搞掂咗啦。 咁而家咪嚟搞你啲次要敵人？ 咁你係啊，作為次要敵人或者唔係我的系嘅人，咁搞你咧，呢、這個係合乎共產黨嘅邏輯嘅，即係 有個逐個清算清除嘅趨勢咁樣咯。 係啦，咁啲有錢佬就好騰啦，咁即係啲窮人好似我哋咁，就都係花生嘅啫，因為 都唔會搞到我哋。 事實上都，唉，都冇得好搞噶啦，因為冇產可以俾佢搞嘛。咁但係呢啲咁嘅人，可唔可以即係個出路係點咧？其實我諗佢而家自己都諗緊啦，即係因為嗱泛民啦、啊，或者叫做民建聯、工聯會呢啲，其實可以插位嘅位已經唔多啦，即係。咁所以我係其實係唔知係即係下一屆嘅特首就係2016啊嘛。 嗯。 2016咧就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去揾到一個可能唔知係咪唐唐啦，咁另一個人出嚟咧 ，anyone 都得，但係千祈唔好係梁振英咁啊！即係你要有一個 campaign 就係話。不可以俾梁振英連任。 咁你覺得梁振英會唔會連任咧？ 我覺得佢一定會連任。 點解咧？ 佢做得咁好，點可以唔連任？ 我都覺得以共產黨嘅 standard 嚟講， 佢真係 did a great job 咯。 嗱，雨傘革命搞你唔死， 然後我仲要係經歷完雨傘革命之後，佢仲可以繼續 逐個斬， 逐個咁樣之後，但係過完個雨傘革命之後，佢就繼續為所欲為咁去做啲 HKTV 搞掂咗。 係啦。為所為咁繼續做一啲同民意完全相反嘅， 都撳得住喎，冇問題喎， 仲冇問題喎，即係其實我覺得共產黨即係唔知啦，但係我覺得梁振英係完全會睇到就係你班香港人就係咁樣咯，原來幾嬲都就係咁樣咯， 著袍啊，憤怒啊， 即係雨傘革命之後我繼續咁樣，你哋都係冇嘢嘅咯，咁所以喺共產黨嘅角度嚟講，佢做得非常之好咯，即係管理香港呢個地方咁樣。 嗱，陶傑已經好，陶傑好早話，我覺得即係佢話。梁振英一定做足十年咁即系唔可以讲，因为嗰阵时仲未遇上革命，但系 梁振英我唔知道，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好戇鳩嘅，即係所謂中國國情專家或者嗰啲上咗台面，但其實好廢嘅政治評論員啦。 嗯， 即係佢哋不停咁憧憬，即係習近平上台之前就憧憬習近平會改革咁樣。 啊，真係諗多咗。 又話係其實係江派搞住佢嘅啫，咁樣。 俾啲時間佢啦，咁樣 佢 可能想改革。 啲人覺得江派好撲街，所以習近平應該係好啲嘅。 我覺得呢啲其實全部你哋自己諗出嚟嘅啫。 大家都認個撲街嘅啫嘛，可能係。係 咯，同埋唔係，我覺得呢一個猜想係完全冇任何嘅理據去。 冇根據㗎，冇根據。 完全冇根據，就係覺得 以前有憧憬呢個胡温新政，而家就。憧憬習李新政，而家就打到你撲街習近平。 而家習近平上台之後，擺明就係強硬咗好多。 強硬得好緊 要。我都唔明點解啲人會仲有一個咁 ideal 嘅諗法。 嗰陣時即係習近平未上台之前咧，黃岐山咧，而家個政治局常委其中一個啦，就好似係佢啦，就話就推介啲黨員咧睇一本叫做《舊制度與大革命》嘅書。咁嗰本書就係講法國大革命，應該係法國大革命咁樣。但係啲人咧就覺得哇，應該是黨內開始自我改進的 signal 啦，咁樣 跟住戇鳩嘅，真係諗多咗， 真係戇鳩啊！因為嗰本嘢其實就係講緊話，如果你作為一個繼承住 legacy 嘅人嘅，例如66咁樣，你上面有一個好大獨裁嘅 legacy 遺產咁樣，如果你鬆動一步，如果你向民眾讓步少少。民眾就會越要求越多，越嚟越激進，最後將你推翻。那個教訓是咁嘅，那個教訓唔係話，哎，你一定要順從民意，如果唔係你俾人推翻，而係你一係就硬強硬到底。如果唔係你好易撲街，如果你軟弱少少，或者你如果你係讓步嘅話，那本嘢就係教，其實嗰本嘢就 係咁樣講， 預示咗習近平之後，我就絕對唔會撚鬆，仲會越嚟越強硬。就因為我唔會留一個空位俾你哋攝啊嘛。咁就係即係而家啲人係又唔中又唔識中又唔識西咁樣，你發覺大革命唔係講呢啲嘢， 即係解讀錯。 成日以為發覺大革命之後就係人民主義自由人權啟蒙主義，佢唔知道原來有另一條線就係反啟蒙主義嘅一集好大集嘅學者。再下面就係法西斯嘅，即係反啟蒙之後係去到法西斯嘅可以。咁但係佢哋就唔明白，即係當時憧憬呢個習近平新政咁樣，咁亦都正如有啲好傻豬豬嘅人會憧憬，梁振英應該會令到樓價下跌嘅咁樣。 其實嗰陣時咧，我都有聽到一啲，即係我覺得呢幾年大家可能喺個屋企嘅一啲 family gathering 嗰個講開政治都一定反曬台㗎啦，即係我自己都喺親戚嗰啲 family chat room， 即係嗰啲 WhatsApp 嘅 chat group 嗰度都會有啲。即有人玩到 quit group 咁樣，到而家未加翻入嚟，咁好誇張。咁我記得嗰陣時屋企有啲即係長輩級嘅人啦，咁樣就話即係嗰陣時就爆咗唐英年好多嘅黑材料出嚟。咁嗰陣時就係呢個特首嘅選戰啦，咁樣。咁佢哋都會有個諗法。我嗰陣時已經覺得嚇、你自己諗出嚟嘅啫。佢哋就係話梁振英呢個人咧，佢而家咁樣選咧，即係一開始嗰陣時佢個牌面係差過唐唐少少咁。咁嗰陣時佢哋就話。佢咁樣走出嚟選，然後又可能睇佢政綱，佢應該都係一個想名留青史、想為香港做啲嘢嘅人嚟嘅。我真係心諗，你即係好怪啊！成日都會有一種人會將自己一啲希望嘅套咗落去，跟住就會有一個假嘅，唔知點樣推論出嚟嘅嘢 咯。即係佢覺得， 即係唔知點樣推論出嚟嘅。即係而家我覺得對習近平而家啲人嗰啲，你俾時間去改啦。其實佢而家係要清除黨內 邊嘅，係嘛？一日都最衰都係江派。 即係江澤民真係躺著也中槍，其實 又死唔去喎，永遠都死唔去。 即係我覺得大家唔好再有呢啲咁嘅無謂嘅幻想，亦都係完全毫無根據嘅推論，去覺得習近平係想改咯。你邊忽睇到佢想改啫？其實你睇中國近呢幾年嘅所作所為或者措施，其實。完全就不是呢回事啦。 佢是一個，即係佢係要穩固呢、這個， 佢穩固緊自己嘅勢力。 紅二代嘅革，即係革命烈士、革命貴族，即係一班紅色貴族。喺呢個江澤民，即係佢點解佢同江澤民嗰個矛盾係，其實係一個階級嚟嘅，即係因為江澤民係代表住一紮因為改革開放而有錢嘅一啲。有錢商人啦、地主啦，乜咁樣。咁但係問題係，作為習近平就係呢個習仲勳嘅仔， 習仲勳就是革命先烈嘛，叫做、 嗯、 即是開國的人，他們的下一代亦都認為自己有正當性在黨裏面，所以就是這樣，其實不關乎什麼誰親民多一點，親民從來都不是共產黨 的 feature 來的嘛，他怎樣都是屌你的嘛，不 是怎樣都是高高在上，覺得親什麼民啫， 即是香港，但是香港會有很多人即是期望中國會有開明派啦，即是例如劉進圖啦，或者明報啊，或者這些人可能不差的， 我覺得是那一輩，是他們不差的心地，我都覺得、嗯、是那一個世代的人，他們可能仲有 些以前他們讀大學的時候就是說反對戴卓爾來香港， 是啊，然後又發生了六四這件事， 然後又反對香港繼續英治的， 嗯， 他要回歸中國的，但他就說、啊、那些民主回歸中國， 中 民主回歸中國，我們跟中國一起奮鬥著出來， 我們要改變中國樣， 因為他想 他那個年代就是說他見到的社會是有問題的，很多問題的，但是他們就會覺得一日最衰都是英國人，因為現在是殖民統治，是名不正言不順的，所以我們一定要 脫離 殖民地嘅咩，所以我哋就 回歸祖國， 即係佢哋覺得點都係我講唔出，即係話我哋繼續英治，繼續殖民噶嘛。其實英國人都唔係好殖民你啫，即係佢冇乜英國人嚟噶，其實 係咯。 咁但係就咁咯，當時嘅港大同中大都係 呢個氛圍入邊成 長，中國情懷， 所以喺嗰陣時嗰、那個年代嘅年輕人，即係可能就係今日嘅劉進圖嗰類，就會有呢個嘅。即受到呢樣嘢熏陶之下，到而家都仲會有呢個諗法，就係、是、愛國咯， 或者覺得香港佢哋嗰個同 我哋始終都係中國， 佢哋想有一來啦呢、這個咁，但係二來就係佢哋成日都想像香港同中國有一種微妙嘅博弈嘅，就係、是、話嗯，我哋唔可以俾香港激進派上位，如果唔係咧，中國温和派咧就會冇路行，冇即係會唔掂。 我哋就會破壞咗佢哋嘅 plan 㗎啦。 咁係啊，佢哋個 plan 就係話，我哋要搞掂即係激呢個黨內嘅鷹派，咁要俾温和派上去，然之後我哋就 好似就會解決曬所有問題。 然之後大家咪可以合作到咯，咁樣跟住就會互惠互利啊，諸如此類。 全部自己諗。 呢個想像係非常之美麗，但可惜係到而家我哋等咁耐都未實現到咯呢件事。 都十幾年啦，我覺得。 喂，你雨傘革命之前香港人幾撚和平咧？幾撚即係雙人衛國咧？ 嗯。 咁但係問題有冇軍和派出嚟啊？有冇阿爺摸你個頭啊？冇啊嘛。咁就係、是、佢打到你兩嘢添喎，而家係越嚟越嗰、那個趨勢係。你想講咩？ 即係我覺得嗰樣嘢就係全部都係覺得我哋只要即係嗰種，我覺得好好好。好自己固步自封咁樣，就係覺得嗯係咁樣噶啦，所以我哋就繼續等啦，唔好激進咩嘅鬼嘢，本土意識嗰啲唔好乜嘢。 係因為本土就好易俾佢哋解讀為港獨， 咁 所以我哋就唔可以講嘅。 我哋港獨咧就 亦都唔可以反走私客，因為中國人 同胞嚟噶嘛。 因為中國人如果真你香港嘅話，你啲民主都係冇路行，因為你啲民主要佢 support 嘅。 所以咪叫你唔好激嬲共產黨。 係啊，亦都唔可以激嬲中國人。而家唔止係唔可以激嬲共產黨，而家直情係啲普通嘅中國人都唔可以激嬲。明明佢做錯事，你都唔可以激嬲佢，因為佢個邏輯扭曲到就係話，你唔可以反啲走私啊，因為走私啊將來可能會係香港民主嘅 supporter 咁樣。屌， 自己諗出嚟喎。 中國有幾多人支持香港？同香港嘅境況有撚關係咩？實際上，你嗰個實力消長就係咁噶啦，即係你。唔會因為哎呀中國好撚多人支持香港，咁香港就有民主。 所以嗰樣嘢係好扭曲，同埋唔係一個 極迂迴嘅， 唔知點樣諗出嚟。 極迂迴嘅嗰個好多個 step 嘅係。 好多個 step 之後，跟住就我哋就最終可以咁樣啦。 係啦，民主回歸又係咁嘅啫嘛。咁即係等於即係我覺得呢個太去到咁多 step 嘅時候，我已經覺得係唔知係好難信服啦。咁所以就佢哋會覺得中國係有溫和派，即係黨內有溫和派。咁計啦，因為黨內有溫和派，就因為佢未上到位，咪溫和咯，係咪先？佢、 嗯、 上到位一樣變成習近平啫嘛。 上到位就習近平二世咁 樣。咪就係咯，即係咁嘅啫嘛。最後就係、是、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即係明報啊，或者上一代成日都有一種香港係可以博弈啊，同中國有即係中國有兩派啊呢種諗法。其實 所以呢樣嘢我就覺得。可以拉到去就是其實上一代的人是應該要即是後生仔是應該要去 上位，我不知道怎樣說，即上一代的人這些思想其實我覺得已經是很不合時宜，也都是不是現在香港應該要走的路樣咯。但我覺得很多時候在很多問題上面，這個世界上面實在有太多老屎忽， 老屎忽說話就大聲的，一定 因為已經 有頭有面有地位有身份嘛，所以咪 但問題是他們是自嗨了20多年，在香港在他們最黃金的時代沉淪，那他們就不需要負責任了，即是爛攤子就留給下一代。 所以覺得陳祖華聽到你說什麼，我們這一代的人不是上一代的人要退下來，我們這一代的人是要打低上一代的時候，他們立刻覺得不行，我們要和諧的，我們不是想要一個這樣的結果的，應該要即係兩代嘅人應該要和諧共存嘅，但係其實人嘅即係一個社會嘅， 唔係即係等於衝立法會同埋唔衝立法會嘅人都想和平共處，但係問題佢衝完之後，你會報警捉鳩， 你會報警捉佢咯，然後鬧佢哋咯， 即係佢都想同你和平共處嘅可能，即係我有我衝，你有你， 你又走去篤佢灰， 你有你瞓覺咁，但係問題你唔俾，即係等於香港有想同中國其實都冇問題㗎，即係話和平共處。但係問題佢唔同你和平共處， 佢要同化你啊嘛，佢不斷派啲人落嚟搞亂你咁。 佢唔同你和平共處嘅時候，咁你可以有咩？即係你有咩反應？嗰個係嗰個重點咯。即係你個反應有幾係著件袍出嚟，以為可以震攝佢。即係我覺得呢個有啲似，有一次咧就係呢個白人咧去到呢個南美洲美洲殖民咁樣。然之後咧，就有嗰啲土著咧，即係可能就唔夠佢哋啲白人打，因為佢有槍有大酒大夾啲咁樣。然之後去到最後一個位咧，就唔打唔掂啦，跟住就最去到最後咧就求神啦，跟住就咧可能就獻祭啊，跟住就動起支旗啊，跟住就嗱驚未？ 即係人哋著起劍袍，共產黨 哇大佬後面喎，大佬即係。件事就咁啫嘛，即系你背後嗰樣嘢係冇力量可言嘅嗰種展示，咁有咩用咧？最後 一種好似意識形態，一個意識嘅展示咁樣，一個姿態咯。我覺得成件事就係我擺出一個咁樣嘅姿態，你哋就會驚咁樣。但係人哋其實實際上已經揾把刀刉緊你啦，或者已經支槍已經瞄緊你嘅時候，你仲攞住支旗或者著住件袍出嚟做乜咧？ 即係佢覺得佢作法咯，即係。嗰啲土嗰啲可能土著啦，真係會作法話打走啲白人咁嘅，即係有啲記錄就係話。 咁但係佢哋著件啊，何先賢佢哋著件袍都係作緊法嘅。 其實我覺得佢哋同作法冇分別嘅，即係著住嗰套嘢，然之後好似巫師咁咯。即係我覺得學者其實都係一種巫師嚟嘅，巫師亦都係一種學者嚟嘅。咁問題係嗰樣嘢係好實際噶嘛？佢哋嗰種侵略係 你嗰樣嘢就 你唔可以用象徵嘅嘢嚟克制實質嘅嘢噶嘛？咁係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唔可以無私自覺，亦都唔可以學者自覺咯。即係自覺係一個專門人才咯。即係唔可以話你喂我科學好勁，所以科學好勁，所以我就可以做官員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啦。咁啊要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最緊要咧就呼籲，即係可以去呢個台慶就買飛，未買曬嘅，因為聽講咁啊係啦。咁同埋記得課金，記得俾月費咁樣。咁係啦，要講嘅就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10月16日晚 ，My Radio 8周年台慶聯歡晚會，仲有少量門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後嘅機會，喺辦公時間裏面打24673088預約買飛。到時見啦。